然后几天之后我再准备进去。哦，你怎么进去呢？哈，我付$5买门票进去，就和其他人一样。我会让监控摄像头把我拍下来，但是我不做任何的事情，我只是另一个来看艺术展的普通公民。是吗？一个没有人陪伴的公民。如果你去陪我的话，我就不是无人陪伴了。卡罗琳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啊，我以前也当过你帮手的，波尼，你记得吗？就好像昨天的事儿一样。哎，不过这次有所不同，我们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的。卡罗琳说：“哎，我们当然是的。我参与了犯罪的一环。我们是有目的性去的，即使只是看看画而已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去踩了几次点儿，来考察博物馆附近的地形。然后星期四和卡罗琳一起，终于走进了这个地方。我弄清了那扇门通向地下室，并注意到它靠近洗手间。我去了洗手间，检查了窗户。当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这个活儿我是可以做的。我在回市中心的路上告诉卡罗琳说，他们的保安措施还可以，但是并不完美。是吗？你发现了漏洞了吗？我想是的，一个小漏洞，但是我是可以把它扩大的。哦，那不是两个人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我估计也不是，我只能参与一小部分。哦，那也算可以了。但是我确实很想去那个博物馆的。哦，是吗？你倒是提醒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，波尼？一个礼物，现代图书馆出版的，在斯万家那边。既然现在去高顿堂已经不在你的列表上了，你就可以开始读一读普鲁斯特了。时光流逝，时间就是这样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些日子慢得像龟爬，有时候呢，时间却如白驹过隙。但是每天都有24个小时，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。移动的手指在书写，而你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和16吨里面唱的差不多，我得到的也不过是又老了一天。只不过我没有深陷债务，我好好的利用起史密斯先生的赏金，还了我欠的钱，把余下的留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先将其中多出来的5000拿给了卡罗琳，他拒绝收，说自己不过是陪我去了趟人们不常去的某个博物馆。他说，而且你还为我掏钱买了5块钱的门票呢。是的，是的，但是你刷了自己的公交卡呀，而且你算是罪犯的同谋啊，正如你之前指出的那样，参与了犯罪过程的一环，一个共犯。参与了犯罪之前的过程，伯尼，我星期四不过是做了一个陪衬，而真正的犯罪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。我自己觉得怎么也得再多参与些才能拿着5000呢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怎么？我是说，高顿堂今天闭馆，但明天他开始营业的时候，只有一件事情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哦，他们的宝贝之一失踪了，这件事吗？不不不不，他们永远不会注意到手稿的失踪的。但是迟早会有人需要移动洗手间窗户上的防护罩，然后发现它是被胶带固定的，而不是用螺丝拧上去的。我无需细说，卡罗琳已经明白了。但是如果你明早出现，花$5的门票就可以去洗手间把螺丝拧回去啊。卡罗琳笑了起来说，哦，是的是的，只是 你昨天已经去过那里？穿戴着你的纽约大都会对帽和你的鹦鹉衬衫。哦，不过，如果你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搭档来为你解决这件小小的事情，不是更安全吗？我说，我可以提供螺栓和螺丝刀。你要错的，只是在洗手间里待五分钟。是的，是的，任何在洗手间里花费不到五分钟的女人，那都是对她性别的背叛。是，这会儿五分钟足够了，而且把螺栓拧进去，比把它们拔出来要容易得多，而且也快得多，因为拔出来的时候，有的螺栓会卡住。所以，螺栓们会很高兴回到他们原本所属的地方。哦，好吧，波尼，你说服我了，而且给我点事儿做，我也好坦坦荡荡地拿这5000美元。虽然有你那本书当礼物已经足够了。关于那本书，他一个星期左右以后又说起了他。啊，在斯万家那边吗？是的，我几天前开始读了。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拿着它上床了，书的前量也还是不错的，然后我的闹钟就响了。你看着看着睡着了。是的，那天晚上我喝了几轮，先是去亨利耶塔那儿，后来是卡比东，所以看书的时候我脑子是不大清醒的，但是第二天晚上我是清醒着读着。而这次我读到的第三页就结结实实地败下阵来了。所以你一共看了5页，而且不只有3页。我第一晚读了什么都没搞明白，所以第二晚我就重新从第1页开始读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喝了几杯，所以我甚至没有试图去读什么。但是在之后的那天晚上，所以已经是第4个晚上了。好好好好，随你怎么说吧。是我和姑姑阿米莉亚一起吃晚饭的晚上，我告诉过你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那天晚上你把马克西吓坏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当你开口要苏打水而不是酒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，我还以为你打算出去入室抢劫呢。阿米莉亚正在戒酒，他总是告诉我，我和他在一起喝点酒完全没有问题，他一点都不介意的。但是你不相信他，以前和他一起出去的时候，我喝了一杯白葡萄酒，是一杯霞多丽，也许他是不怎么介意的，可是我介意得很。你感觉到他对你喝酒的不赞同吗？他一直瞪着我呢，喝酒也瞪，不喝也瞪，我可以感觉到他已经准备好随时把我数落一番了。是要挤兑你了。他们戒酒有一些步骤，其中一个是劝别人也戒酒，于是他们可以一起闷闷不乐，坐在教堂的地下室，对彼此倾诉着过去有酒的日子是多么有趣儿。我坐在那里举着一杯可怜兮兮的霞多丽，我最想做的就是来一杯3倍龙舌兰马提尼，然后大喝特喝。哦，但是你没有。当然没有了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每当我躲不开和阿梅利亚姑姑一起吃饭，我会特意让自己的身上什么味儿也没有，嘴里只含一块薄荷糖，然后让他们看着我喝苏打水。哦，对了，波尼，我刚才到底讲到哪儿了？哦，在斯万家那边的3页。啊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回到家里头脑很清楚。哦，清楚的都透明了，而且时间也早，所以我没在床上读那本书，而是坐在椅子上，把阅读灯调到刚刚好。一只猫坐在我的腿上，另一只蜷缩在我的脚下。我想到如果有一杯白兰地会使这幅画面更完整，不过我应该先读几页，然后再去给自己弄来一杯喝喝。哦，那你看了多少呢？到第4页的底部。 接下来我只知道太阳正在窗前照着，而我的猫正告诉我到了喂食的时间。我的头脑特别的冷静和清醒，而且我竟然在椅子上睡了一觉，连衣服都没有脱。是啊是啊，马歇尔再次正中红心呢、啊。哦，要是传出去、哦、做安眠药的药厂都得倒闭的。哦，这书更快更便宜了，而且不会让你在半夜起床去突袭冰箱里的零食。在他读不下普鲁斯特的时候，我正忙着发展一段认真的关系。说实话，我已经放弃了尝试。我和一个女人约会已经有几个月了，我们到了彼此会在对方公寓里保留几件东西的地步了。我渐渐开始想知道，如果某天我们决定义无反顾，挑明了干脆住在一起，会是什么样子。然后有一天，他宣布他的公司正式将他调到了他们的伦敦办公室。我说，哇。他说，哦，我一直没有回复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搬，这是很大的升迁，但如果我拒绝调动，我反倒会降职的。我当时可以说些什么，比如说不要去，或者留下来，我们会结婚的，又或者像，其实我一直想住伦敦试试。但事实上我说的是，哦，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好的机会。哦，我会想念你的，凯罗尔。我也会想念你的，波尼。而且你知道，如果你来伦敦的话，哦，是的，我一定会去打扰你的。他迷惑地看着我，我解释说，这是英式英语，是给你打电话的意思，而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这件事情，我必须告诉你，缓解了一些他离开所带来的痛苦。我把我的东西从他的公寓里拿走了，第二天晚上他来到我的住处找回他的东西，我们看着对方。在那一刻，我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把另一个人带到卧室里，但是我们谁也没有，于是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从来没有把凯洛尔当作真正的理想的伴侣，只是对他喜爱到可以将他视作此刻的理想伴侣而已。即使我们有彼此的伴侣，我也会偶尔看周围的女性，然后在脑子里一吟一下，只是我从未采取任何行动。所以你可能以为我会在凯洛尔离开之后马上回到游戏中来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这个事实太麻烦了。有些女人在我看来很不错，有些女人让我觉得她们可能值得深入了解。她很可爱，我会对自己说，她看上去聪慧有趣儿，我会注意到，然后我就放下了念头。然后六月某日的傍晚，天亮的有些不带真实，一位名叫珍妮的女人走进了我的书店。我们的门顶上有一个小铃铛，虽然它不像监控摄像头和动态探测器那样的是高科技，但是当我有访客的时候，它会忠实地发出声响让我知道。当小铃铛宣布它的到来的时候，我抬起了头，然后我又看了一眼，因为它值得。事实上，他简直惊为天人。他穿着天蓝色的名牌牛仔裤和一件贴身的绿色的丝绸上衣。乡村歌曲的作家会告诉你，他的头发是土菠萝树般的蜂蜜似的颜色，但他可能不会指出他那头秀发做了个昂贵的造型。他唯一的缺陷是嘴唇和胸部有些丰满，我准备忽视那些。在几个月之前的话，我会和他搭讪的，但现在是现在。现在的我留守在柜台后面的座位上， 注意力转回到我眼下看的书。这是迈克尔·康纳利的一本小说，我上次错过了。在这本书里，主人公哈里·波斯已经把洛杉矶警察甩在脑后，自己单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康纳利显然觉得他不得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故事，而不是用康纳利的视角来叙述。我看得津津有味，但是我觉得波斯并不这样想。回到警察部门令人欣慰的怀抱和第三人称的叙述，也没准儿是对他的一种拯救。然后这个女孩就开始和我攀谈起来了。哦，真是一只可爱的猫。我抬起了头，这第三眼没有看到她任何额外的缺陷。我说，是的，她是个尽职的员工，也是非常好的伴侣。是吗？哦，但是她没有尾巴。她是马恩岛猫吗？她更愿意你这样认为，但是她似乎并没有那个品种像兔子般的跳来跳去的特征，所以她可能只不过是一只坐了太多摇椅的流浪猫。哦，她还是很可爱的。哦，她的名字叫什么？拉菲子。哦，拉菲子。哦，我叫珍妮。啊，我叫波尼。他转身面对我，那笑容可以照亮整个房间。嗨，波尼，他说。我们开始交谈了。我不记得具体的谈话或者说了些什么，我甚至不确定那些交流有什么内容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无论我用了哪些词汇，我所表达的不过就是，哦，你很可爱，我敢打赌你的品味也不错，以及我想进一步认识你。而他的已经让人记不起细节的回复主旨则是，哦，继续和我聊吧，因为也许我对你也有兴趣。最后他说他真的应该看看书，因为我们是在一家书店里。我请他自便，并试图回到我自己的书中，但是和我与这个可爱的精灵分享的纽约相比，波斯的洛杉矶似乎突然变得平凡无趣了。打烊的时候要到了，可我又怎么能让他离开呢？所以我原地不动，试图对书里的波斯的烦恼感兴趣，然后抬眼看向我的房客。他说，啊，我打个电话可以吗？当然，我说着。对这句话打破沉默感到欣慰，我指了指柜台上的电话。他摇了摇头。啊，我有手机的，但是我想到一家书店可能应该像火车安静席的车厢一样。哦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到外面去打。我说，可是你和我是今天这班火车的唯一的乘客呀。没关系，请便。于是他打了电话。嗨，我是珍妮。他对电话的那边的人说。后面的交谈我没有听到，只听到接下来他说的是，哦，当然，我明白了。哦，那么下次再说吧。他结束了通话，把手机放进了包里说，哦，真是的。我怎么让你失望了？有那么一点点。某人刚刚取消了和我约的晚餐。哦，真是一株奇葩呀。没有任何正常人会错过和你共进晚餐的机会。不过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巧合。什么？什么巧合？哦，不到一个小时前，也有某人取消了和我约的晚餐。哦，那是我的会计师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就好像我的牙医打来电话，要改约在下个星期五一样。所以结论是，你并没有失望透顶，应该没错吧？啊，不，一点都没有。但是我不得不面对独自用餐的悲惨的未来了。哦，我懂了。你真的懂了吗？因为似乎我们有这点共同之处，

天天空调不离身，电费蹭蹭涨吗？ 空调省电，教你两招。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，省电又健康。白天关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？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《数汤池的贼》，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。 我打电话到饶舌酒鬼，并让马克辛转告卡罗琳，他今天晚上要独自一个人喝酒了。我把我的特价书桌拿进了屋里，然后钻进了后面的房间，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，和我穿到高顿堂的那件西装外套。书店外面明亮的六月的下午已经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六月的傍晚。我问珍妮，她是否喜欢意大利美食呢？她毫无悬念地说喜欢。哈哈，你有没有听过什么人说过不喜欢呢？我选择的地方在第五大道不远的东石街上，每当我和卡罗琳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事情，就会一起去那儿。餐厅很高档，这意味着桌布是白色的，桌与桌间的间隔很好，装蜡烛的是银色的器皿而不是玻璃瓶子。而这里的价格会让你很高兴，他们是收信用卡的。食物当然也是非常棒的，只不过铺红色方格桌布的小店里食物也一样很棒。我们从开胃菜开始，然后他点了煎鱼，而我吃了小牛肉，我们分了一盘意大利通心粉，我记得是叫螺旋面，但我可能记错了，就是那种像床垫的小弹簧一样形状的通心粉，配的酱汁浓厚而美味。他说比起白葡萄酒，他更喜欢红葡萄酒，无论有没有鱼。所以我点了一瓶巴多利诺，第一瓶见底之后又要了一瓶一模一样的。食物和葡萄酒本来就足以让我们保持彼此的兴趣，不过我们的谈话也很愉快，我们聊起了书籍、艺术、音乐，还讲到了纽约。其实我不记得当时聊的大多数的东西了，话题在聊的时候是非常有趣的，但远不如他的陪伴那么让人惬意。当我给我们满上第二杯葡萄酒的时候，他用手扶住了我，强调了一处谈话的内容。虽然动作是随意的，但以我多年来的了解，当一个女人主动碰你的手的时候，那通常是一个好兆头。他稍后又做了一次， 这次他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。最后，我们都不想要甜点，但都想喝浓咖啡。服务员可能觉得我们是迷人的一对，于是给我们倒了两杯免费的餐后甜品酒。我拿出了史密斯先生给我的两张印有本杰明·富兰克林肖像的票子，然后挥手免去找零。哦，我知道这种做法会更增加我们的魅力的。在餐厅的外边，他说：“啊，我住在望台高地区，那里环境很好，只是很难打到愿意拉我到那边的出租车。你说你住在西区大街？是的，而且出租车会很高兴去那里的。那么好吧。”他说，我正好赶到路边，叫了一辆及时出现的出租车。哦，这算是老派风格吗？啊，不是吗？那山杰号，哦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都这个时代了。如果我够谨慎，我会对我在自己公寓卧室里做的事情闭口不谈的。哈哈，而且这么说来，还要包括在沙发上做的，还有不要忘了，在淋浴室里做的。哦，其实，哦，我只需要一笔带过的，或者只用一两句话来总结，所以为什么要用山杰号？我不得不说，他们的存在是有理由的。他们的存在表示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记住那个晚上的时光，而且准备随时拿出来回味，即使我并不打算和你分享那记忆里的内容。他说：“ Bernie， 我要走了。”“哦，你要走？为什么？”我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啊，实际上是睁开了双眼，然后看到他正穿了一半的衣服，他的紧身上衣正覆盖在他腰部几英寸之上。他手里拿着天蓝色的牛仔裤准备穿上。我说：“哦，已经很晚了，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过夜呢？”“啊，不，我不能。”这样的回复并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，但他的声音是不容置疑的。我坐起来。我说：“哦，今晚真是……”我知道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样。我是故意要避免用真棒这个词来形容刚才的事的，但这是事实，即使上帝来定义也不过如此。啊，你这周末有什么计划吗？哦，波尼，啊，因为我在想我可以租一辆车，我们可以逃到离城一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，啊，比如说啊，塔华拉州一些古老的石头旅馆。啊，对，就是在那些纽约客里投放广告的地方之一。上面会告诉你，啊，那些小馆子是多么的迷人，而且天气应该会像今天这样持续下去，所以肯定非常利于在月光下漫步的。但是如果天气不如所料，下起雨来，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待在房间里，而且不会觉得在房间里有多么的不自在。还有，说到这儿，他脸上的表情让我只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了。他说：“哦，波尔尼，我想我应该等你睡着以后再悄悄地溜出去，不留只言片语的。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是为了避免现在这样的谈话。波尔尼，我不会再见你了。 哦，那实在是太荒谬了。 不，恐怕正是如此。你结婚了？ 不，还没有。 还没有。那意味着什么？你订婚了吗？他摇了摇头。我打算要结婚，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规划。尽管我还没有遇到我未来的丈夫。Bernie，我28岁了。所以我想在30岁之前结婚，想在我35岁的时候有两个孩子。我是要两个吗？也许三个。我觉得等我要了第二个， 我就可以更好地判断我是否还想要第三个。对对对，这很有道理的。但是如果我要去找一位丈夫，我就不能浪费时间在一段没有任何希望的感情上面。事情发生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，但是如果我不采取任何行动，他就会行动，他会走出我的大门，他会离开我的生活。于是我说，哦，谁说我们不能有一段有希望的感情呢？不是你，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结婚。不不不，这不一定是真的。你结过婚吗？没有，但是你当然没有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你已经过上了为你量身定制的生活，你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你有书店，你的书，你迷人的小公寓。伯尼·罗登巴尔，这是你的生活。 哦，不是吗？ 我说，这是我现在一直过的生活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我喜欢现在这样的安排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婚姻就是我绝对排除的东西，而且我如果遇到了合适的人的话，就此打住吧，波尔尼。 好吧， 我不是你的那杯茶，更重要的，你也不是我的那杯。 是我不是吗？ 对于一些女人来说，也许你是，但不是我的。我去你的书店是因为我的朋友克洛伊说，她觉得我可能会喜欢你。 啊，我不认识我叫任何叫克洛伊的人呢。 她上个月有一次在你的商店里乱晃的，没有买东西。 啊，那可真是把寻找的范围给缩小了不少了。 她很漂亮，有一头深色的头发，和我的身高差不多，但是更瘦一些。她说，当她把书放回书架，并在亚马逊上买了本电子版的时候，你甚至没有感到不高兴。 灵光一现，哦，她的上臂有纹身。 对，就是她。你永远不会在自己的身上纹纹身，但他的纹身比大多数的人都好看。 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他纹的是什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当然可以看出那是一个纹身，但是我看不到全部，我猜不出纹的是什么。 是一条蜥蜴。 什么？一条蜥蜴？ 对，实际上是一只壁虎。他应该看起来像是要爬向他的肩膀的。 我说，啊，然后爬到他的耳边低语说，啊，好卖给他汽车保险。 看我让你笑了啊，这很重要，珍妮。克洛伊认为你可能会喜欢我。哦，看起来的好像是对的。 哦，波尔尼。 哦，波尼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可以有很多种语调的，而他选择的那个语调的意思是说，波尼，如果我等你睡着了再走，咱们就不必这样的对话了。他说，和克洛伊谈过之后，我曾路过你的书店，那应该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左右，而你的店里空无一人，只有你自己。 不，哈，还有我可爱的猫。 我就知道，克洛伊为什么那么说了。 哦，为什么说你可能会喜欢我吗？ 他说你很可爱。 但我猜你没有停下进店。 是的，我正在赶去参加会议的路上，莫尔尼。我只是多走了两个街区，绕道去你的书店，偷偷地看你。 然后你在想，哦，上帝啊，克洛伊的话是对的。 也对，也不对。我听到铃声响动。 哦，你打开了书店的门吗？我以为。 不是那个门铃。 戴国，是当你遇到一个男人心动的铃声，因为那个男人很可爱，是吗？对，而且那个铃声一直响，即使我脑子里同时想着他不是当丈夫的料的警报声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警报器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响呢？直觉，我学会了相信我的直觉，所以是的，我一直走了过去而没有进门。然后今天下午你又走回来再次查看了。我很确定你不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，但是我正巧在附近，而且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确定。你走进来然后开始谈论我的猫，那是很好的开场白呀。是的是的，你不是第一个想到他的人，但那确实让我们有了一个愉快的开始，而且你意识到我其实有可能是当丈夫的料。没有。 什么？ 没有。我觉得你确实很可爱，而且我早就这么认为了，继而又觉得你很性感，所以决定跟你上床。哦，就这么就决定了吗？而且你不是也同样做了决定吗？我看得出来你偷看我的样子，所以我让你请我吃饭。哦，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晚餐的约会，电话只是个幌子，或者你甚至都没有按些什么电话号码，我大多你只是对着空电话在那瞎聊了一通。不不，事实上我是在跟克洛伊通话。哦，我想你告诉他你要跟我睡觉了。我是对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我没想到会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晚餐。当你提出意大利菜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们会去唐普森街的某个小破馆子。那看看我把你往哪里带了，也许我最终仍是做丈夫的料，不是吗？他摇摇头，不是。哦，为什么不是呢？我怎么能考虑嫁给一个冲动之下一顿饭就能挥霍$200的男人呢？哦，也许我是个有家底儿的绅士呢。哦，也许$200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波尼，别把这话往坏处想。你的书店没有任何生意，当你的租赁期满以后，你不会承担得起上涨的租金的。哦，你还不知道那栋楼其实是归我的。你还不知道我其实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呢。不，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。当我扔出新娘花束的时候，你不会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。啊，这让我大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跟你上床。 什么？ 否则你就不会吗？ 不会， 当然不会在第一次约会就会做的。傻瓜，也可能不会在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，但是你和我只有这一次约会，所以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？哦，是的是的，我们的确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。你是想把我们之间的整个关系压缩进几个小时？我确实是这样想的，而且你在试图否定它，但是你在床上的表现分明表示也许你觉得我们是还有些未来的呀。你错得离谱了。 什么？我又错了？ 波尔尼，如果我是这样一位，今晚就不会是这样的做法。我们今晚做了一些很狂野的事情。 是的，确实如此。 有些事情不是应该对未来的丈夫做的，即使是结婚以后你也不会马上就做，至少一两年内不会。因为你不想让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吗？当然不想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晚上，而且你再也不会看到这个人了的话，哦， 那就让条条框框见鬼去吧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是吗？正是如此，我很清楚我们一定不会结婚，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尝试一切。我想我们也确实是那么做的，不过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表情，他说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还有一样，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，我是在那里读到过，你可能会认为那很怪异、病态，而且令人作呕。 那是什么？ 如果我告诉你，他说，你会觉得我很怪异、病态，而且令人作呕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他把嘴放在我的耳边，轻轻地咬了一下我的耳垂，然后低声诉说着：“伯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 我觉得 你最好把上衣脱掉，回到床上来。山杰号，你最好留在这里过夜，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车带你到布鲁克林呐。上帝知道，你也绝对不会想坐地铁的。哦，伯尼，你不住在布鲁克林是吗？咱们在餐厅那儿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走路回家。我说了布鲁克林的谎话，是为了可以来看你的公寓。啊，所以我就看不到你的了。哦，伯尼。现在，他已经穿着妥当，画上了口红，用我衣柜门上的镜子为自己的打扮做最后的检视。我说，试探我不会问你的电话号码的，但是你知道如何跟我取得联系。我不会跟你联系的。啊，狩猎丈夫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几个小时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他说，然后转过身面对着我。有这一晚上就好，如果再次见到你，而且我们已经做了一切，那么再做什么都只会令人沮丧的，不是吗？他垂下了眼睛。或者如果不是令人沮丧，我可能会爱上你，伯尼，那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。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，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，他是个贼，也是个绅士。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，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？数汤池的贼，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午夜拍案惊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牵绊着流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。